好，我哋今日呢个咧就叫做时事论坛。九月龙虎斗抢攻立法会，咁我哋有三位重量级嘅嘉宾，咁喺我右手边第一位咧就系梁家杰，公民党嘅主席。中间呢位咧就系年纪最大嘅啦，喺呢度，个 样 就 个 样就唔似， 个样唔似， 系最后生。 田北俊，而家系咪叫你做自由党名誉主席咧？系咪仲有得做咧？迟啲。跟住咧就系、是、阿、啊、曾主席啦，曾玉成先生。咁啊，三位都可以讲话系我哋即系当今政坛啊，即系唔系炙手可热啦。有两个已经系即系等于半退休啊嘛，系咪？咁呢个都仲系公民党主席啊。咁你两个都系半退休人士。咁但系咧，仍然系非常之有影响力嘅。特别系好似田北俊啦、啊、典韶最近搞个希望联盟。咁、有冇希望咧？我哋一阵间可以。咁好啦，咁今日当然个主题就系讲立法会选举啦，系咪？咁我哋喺设计呢个论坛之前咧，即系嗰阵时国安法就话要立噶啦，咁但系几时正式通过又未知。咁而家咧喺七月一号咧就即系颁布施行啦，就特区政府咧亦都刊咗宪。咁我谂在座几位咧都有睇过呢一个港区国安法嘅条文，得六十六条，六个 chapter， 六十六条，又好容易睇晒嘅啫，系咪？咁當然咧，我哋第一個即係今日第一個即係嗰個討論嘅綱要要講嘅咧，就係港區國安法同九月立法會選舉嘅關係啊。咁或者我先問一下阿傑哥先啦，因為你哋大鑊啲嘛，可能係。咁你點睇咧？點樣適應咧？泛民主派 嗱，呢個港區國安法咧就有一條條文係講得好清楚嘅，就係、是、參選人咧就要簽。呢、这、一個擁護呢個基本法啊嘛，係 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 效忠特區 嘛，咁啦， 係啦。咁啊，擁護基本法咧，咁就呢一個港區國安法就成為呢個一部分啦，因為喺附件三嗰度啦嘛，係嘛。咁就我相信咧，大家都要面對一個問題，就係、是、可能咧，無論你即係。當時啊，係咪要簽個確認書咧？不過我覺得佢應該就唔使確認書噶啦，因為佢而家咧可能就係喺個報名表度咧，咪有個宣誓嘅。咁嗰度咧，如果叫你擁護嚇呢、這個 基本法， 基本法係嘛？咁效忠特區咁咧，你擁護基本法嗰部分咧，你唔簽，你又冇辦法報名嚇。咁你簽咧，你就即係要擁護埋呢一個附件三。呢、这個港區國安法，咁呢個可能都係鋪定路咧，就可以 DQ 一啲即係泛民主派嘅人啦、啊，因為而家我聽過泛民主派嘅所有人咧，基本上都係反對呢個港區國安法噶嘛。咁就算你就簽咗落去咧，我相信個選舉主任都可以話：，喂、哎，你唔真誠啊去簽噶嘛，我唔信你咁都得噶。咁而家問題就係佢已經可以做噶啦，佢會唔會做到幾盡呢？呢、這個就要以觀後效啦 嚇。嗱，我就觀察到咧，即係啲泛民主派有份參選嗰啲，我哋有份初選名單嘅。咁就佢都冇乜人夠膽表行出嚟旗幟鮮明，哇！我反對國安法冇喎、真係冇喎。你話成個泛民主派陣營或者民主黨、公民黨，咁你哋過去都有表示過係會反對呢個國安法噶嘛？但係而家臨近選舉，特別喺初選，我睇曬啲論壇嘅啦，已經冇人話旗幟鮮明反對國安法，係博 DQ 嘅冇嘅，係咪？咁即係換言之咧，佢呢一個國安法嗰個所謂震攝作用咪出咗嚟咯，係咪？咁嗱，你對於啊，即係我想問啊，主席，你對？阿杰哥正话嗰个讲法，你自己有啲咩睇法咧？ 咁嗱，我嘅观察同你一样啦，即系我觉得，因为如果你摆到明呢样嘢系要逐嗰啲，即系话反对呢个国安法嘅人，要取消佢资格嘅咧，而呢个一早讲咗，我个党有谭耀宗嘅组话咗，你讲你国安法做咩啊？ 佢系人大常委，佢有份制定呢个国安法嘅。 咁你讲咗，咁你讲咗，咁你即系。唔知邊個講過，你話到明，我如果唔簽就 DQ 我，咁我唔簽就坐啫，咪咁解咧？咁所以嗱，我就認為咧，國安法本身咧就唔會俾到政府一個新嘅一啲新嘅理由 DQ 好多人嘅，因為佢本來 DQ 嗰個，我就認為係好低嘅啫個門檻。即係你就正話咁講，即係你嗰個選舉主任有理由相信你，唔係真誠擁護基本法，唔係真誠要效忠特區，咁佢就可以 過去啲例子好多啊， 咪就咁咯。 就是選舉主任已經可以話事， 絕對可以這樣的嘛。所以不需要，即使沒有這個國安法呢，你都可以即是很容易就入了這個圈裡面。 即是你的意思就是說他要 DQ 你呢，就不用一定用國安法，你有沒有贊成或者反對那個國安法， 我認為 不需要的了。他直接是可以從即是過去的經驗，就是說他一定有理由可以 DQ 你啦。譬如你黃之鋒這樣，是吧？那以前被人 DQ 過，那現在你又再參選的話，那選舉主任大條道理的，他覺得你沒有改變過嘛。 但是呢，如果你從那個選舉的結果來到去考慮呢，我就覺得你即DQ 呢樣嘢改變唔到最終嘅選舉結果，因為你即係所謂 plan A plan B 啫嘛。你 DQ 咗話 A 咪 B 出咯，你全部 咁個 B 都有事嘅喎， 咪全部 DQ 曬。 咁唔出奇㗎，真係咁啲有冇咁出奇啊？咁而家就已經有一種攬炒理論，就係我全部嗰啲候選人行出嚟旗幟鮮明反對呢個港區國安法。就等你全部 DQ 曬，咁然後淨係得你嗰啲老友去選， 咁我啲黨友好高興嘅聽。 咪點笑？你哋就唔會俾人 DQ 啦，係咪啊？中間路線好穩陣啦， 嗱，我都唔係好 中間路線，唔係左搖右擺啊， 咁你自己演繹啦。嗱，譬如你講開最近嘅國安法，我啦，包埋我哋嗰幾位後生仔啊，疑似候選人啦，喺呢個問題度喺街度啊。嗰、那個強烈支持國安法嗰度咧，我哋又冇簽嘅。強烈反對國安法嘅咧，我哋又唔簽嘅。咁我哋就話：喂，國家要做咁點啊？你我哋冇嘢可以做。 反對無效， 反對無效。 但我又唔想有。 我講咗好多意見嗱，咁啊奇喎，街裏啲市民係拜拜我哋呢樣喎，你都冇法啦。咁喂，你係咪爭取到咩冇追索期啊？又而家有咩普通法啊？又香港法官審啊？呢啲咁嘅嘢啦。咁我哋講嘅咧就係、是，喂，可唔可以做個和事佬或者中間嗰個位置？咁中間嘅位置咧，其實多方面講噶啦。講緊如果用國安法，即係中央對香港嘅市民啦、建制同對唔住建制同泛民呢邊。在立法會啦，社會如果是立法會和諧下來，街道的人啊掟嘢又少了一些、中央呢就可能見到這些這樣情況少了呢，可能他真的用個國安法，即是拿著所謂這把劍啊，到底斬定不斬，斬 擺你的頭上， 那你擺到頭上我們已經覺得是不應該的，但如果你擺在那裡不用呢，是更加一個希望。咁如果要咁樣做嘅話咧，我哋覺得個社會 即係你希望呢個港區國安法， 最好就避而不用啊， 避而不用。 咁你主要 擺喺度有震攝作用，最好就唔好用。 係啦，最好冇。 咁而家已經用啦。 咁你琴日嗰個咧， 喂， 你 個電 單車嗰個咧，就真係難講啲喎。你嗱，當然我中文水水啲啊。你話嗰八個字係咪就等於港獨咧？有啲話，有啲話唔係。嗰個後生仔即係揸電單車嗰個，咪你講緊第一個起訴嗰個嘛，係嘛？ 咁但係而家政府話 香港 政府係喺呢一個起訴出咗嚟之後，政府發咗個聲明噶嘛， 因為有人問嗰啲記者問啊嘛， 佢認為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咧，就喺而家情況嚟講咧，就係港獨，同埋要將香港從中國分裂。 我都話我中文水水地，我就唔覺得呢個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係 等於港獨，即係我哋都係港英年代落嚟噶。我哋覺得光復，你又唔係光復翻去做殖民地，咁你香港從嚟冇獨立過，咁你光復香港，你光復乜嘢先？嗰個香港唔等於，我會覺得唔等於啊！ 唔係呢個係可以拗，但係去到今時今日， 但而家你話要告佢啊嘛？而家 去到今時今日，佢就認為你啲人喺而家咁嘅時空間底下去舉呢支旗同埋示威嘅時候嗌呢啲口號咧， 就等於講到啦， 就係、是、等於講到啦啊！所以我有一個講法就咁嘅，佢應該將呢個梁天琦咧喺監獄捉佢出嚟，再告佢一次一條罪名，就話你發明呢個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咧，又係分裂祖國，就告多一條，即係用國安法嚟告多佢一條罪。 冇追索期， 冇追索期喎， 冇追索期， 唔係有嘅。點解咧？佢你過去嘅言行可以作為檢控嘅依據咁樣 有講法㗎，過去言行 主席有呢個講法 㗎。喂喂，你危言聳聽啊，楊公文， 我呢個係我呢個係講笑，我呢個講笑， 講笑啱啊，講講笑，冇得追索嘅。 因為佢意思就係話呢個口號係佢發明，當時係2016年年頭新界東嗰個補選，佢喺嗰個啊即係沙田嗰個即係政見發表會嗰度，唔係嗰個宣誓大會又好，誓師大會我喺度嘅 ，OK 係嘛？咁佢就嗌呢句口號啫嘛，到最後就係咁樣。後來而家呢句口號就變咗舊年成個反送中運動嘅 嗰啲年青人嘅主要嘅口號，咁你話佢係咪港獨咧？咁喺法庭都有得拗噶嘛，係咪？咁就問題睇你控方嘅舉證啦。咁但係呢個都唔重要啦，我覺得，即係話，好似你頭先所講，最好就避而不用，係咪？咁有啦，咁我都冇計啦，係咪？咁啊，主席。你同唔同意佢呢個講法？係會避而不用。 我梗係好贊成啦，即係冇人犯法咁解啫。唔係嗱，唔係淨係我講喎，由中央官員至到我個黨友譚耀宗咁講喎，即係首先希望起個阻嚇作用喎。即係因為佢第一，即係嗰個標準講法係叫咩？叫做防範制止情治啊嘛，防範係第一啊嘛。即係希望有一條法之後咧，你就唔好做啦，係咁啊嘛。 但係我諗啊，傑哥你未必同意即係主席嗰個講法咯，大佬你嗰條法律睇翻曬66条嗰啲條文，你同我哋香港而家現行嘅法律係咪用嗰個普通法或者我哋嗰個法治嘅基礎、那個精神、那個寫法完全唔一樣嘅係咪？ 梗 係啦。譬如你38条，我哋睇到一嚿雲，仲有你有啲寫法就係、是、喂。即係香港人，即係我哋習慣咗而家香港嗰個法治情況嘅人咧，即係你好難接受。即係譬如話，你話你有無罪推定係嘛？你有呢個追訴期，咁大家唔會信你噶嘛，大佬。同埋你嗰個指定法官嗰樣嘢已經係拗咗好耐，大律師公會講嗰啲嘢，你又好似當冇件事咁樣，你自己點？ 唔係啊，嗱，而家最悲哀咧就係我哋四條友喺度講嗰啲嘢咧，全部都冇意思噶。係 啊。 因為鄭雁雄揸 fit 啊嘛，咁嗱，你問題就係、是、你頭先講得啱啊？點解我會即係咁大意見咧？對於呢個港版國安法，因為你打開佢睇咧，首先佢就係即係殺你嘅措手不及啦，即係佢係完全冇公布個內容，冇問過你，咁跟住你7月1号咧就會生效啦。咁如果你話我而家企出嚟嚇、就住呢啲內容係去同你商榷咧，隨時佢就可以用嗰啲內容嚟演辱你啦。係嘛？咁但係仲有咧，就係、是、因為佢裏邊咧，其實你睇落去咧係即係好大陸嘅，即係嗰啲立法嘅語言咧，其實 行文啊， 行文顯字啊，有好多咧好。 因為後來有個翻譯喎，即係呢度講，即係話呢度講叫咩話？咩拘押就即是中國講乜嘢啫咁樣？ 係，即係有。但你冇一個權威嘅嘛，因為解釋就根據嗰個講乜講法就喺人大常委度啊嘛。咁嗱，個問題係咁啊！你有咁多模棱兩可，係即係嗰個想像空間咁大，唔係我哋嘅想像空間喎，係執法嗰啲人嘅想像空間好大喎。咁佢可以因時制宜，咁就嚇因人而異，咁就可以啊達到佢一時三刻嘅政治需要啊嘛。譬如頭先你講 DQ 咁樣，即係佢而家把刀咧就喺度揸住喺手。佢系究竟打橫劈落嚟啊，打洞斬落去啊，抑或斬唔斬咧，係在佢決定啊。嗱，我哋行開普通法嘅地方咧，我哋習慣就係咩咧？即係我哋係乜都做得，直至到清晰嘅法律條文話我唔可以做某一樣嘢，咁我咪唔做咯，係咪？但係如果你話而家你要求客觀準成咧，根本完全係即係風馬不相及嘅喎。你裏邊嗰啲咁嘅字眼啊，即係你係嗰個空間俾佢。去發揮啊、拿捏啊，需要 唔係仲有個法庭個問題嘅？你而家指定嗰啲法官咧，咁佢哋都係受普通法嗰個訓練噶嘛，係咪？咁佢又要重新去即係對呢66条嘅條文咧，佢要即係要轉換個腦袋先得嘅。有啲佢冇可能接受得到嘅，譬如我哋好簡單，控方舉證，然後法庭咧喺毫無合理疑點底下定罪。唔係呢一個最簡單嘅啦，咁但係我睇呢66条條文咧，你就真係好難做到呢樣嘢啊嘛，大佬，尤其是關於舉證嗰部分，所以嗱呢、這個咧其實要再講落去咧，就同我哋個題目會有少少 即係脱節。係啊，即係你個法官點做好佢嗰份工先？ 我想即係即係頭先主席嗰個講法咧、就是，有咗呢套法律，咁你唔犯法，咁咪冇嘢咯咁。咁但係問題呢度係惡法啊嘛，係咪？同埋你會好容易墮入嗰個法律嘅羅網啊嘛。而家最大問題係咁樣啊嘛，所以先至會出現啲人唔係傷經百友啊，直情係各自逃命，係咪？你連嗰啲黃店所謂，哇拆曬嗰啲連龍牆，拆曬嗰啲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全部拆曬落嚟。 咁呢個咪即係立法嘅人希望見到嘅咯。 係啊，即係我就要你講呢句咯，係咪？咁咪即係冇言論自由啦，大佬。 但係唔係而家發生咁嘅事咧？ 同我以前唔一樣。 你都要政府律政司起 訴你。咁雙方請律師啦，個律師又唔知點樣去起訴或者。 呢、這個最大問題。 咁跟住個法官啊，你又話佢都唔係好明嘅，咁佢點判先？ 佢而家咪要整啲學習班咯，其實要大佬，好裏面係好大鑊噶嘛。 嗱，但老實講啦，嗱，我理解佢呢啲法官啊，都係香港個法官揀。咁你係咪先？政治審查咗佢先揀先，而家係冇嘅喎。 唔知㗎而家。 嘛，咁佢根本唔識內地嘅大陸法嘅，咁佢點樣會判呢個案件有罪定冇罪？因為佢要寫出嚟喎，佢唔係齋噏話你冇就冇，有啊有喎。 點解決呢個問題咧？主席，嗱，你佢頭先阿典少話你係大陸法嗰個精神，我哋係普通法，咁你係用你嗰、那個即係、就是、你嗰種寫法係嘛？或者你嗰個價值觀或者個概念係咪？咁點搞咧？嗱，你睇翻我哋啲刑事條例咧，唔係咁樣嘅，即、就、係、是、相關嗰啲。 我問過啦。照即係有份起草法嘅張勇講，佢話我哋已經完全係符合曬呢個普通法嗰啲要求嘅，即係當時未出嘅時候咁講，出咗嚟你見到噶啦，完全符合。咁你法專家你嚟睇下，即係完全係符合嘅。佢認為已經定義啦。你咁講，即係話嗰四條罪咧，我就覺得即係嗰個分裂國家罪咧，就係、是。 模糊啲， 好籠統， 係好籠統。 但係後邊嗰三條咧，亦都有好多具體，即係你從一般嘅同一般內地嗰啲法律嚟比咧，佢係落嗰啲功夫。 嗱，我就覺得咧，嗰、那個勾結外國勢力嗰、那個咧，譬如佢而家所謂針對嗰啲人咧，咁嗰個真係證據確鑿嘅，喺佢個角度嚟講，喂，你唔係淨係言行咪爭取國際澳門啊嘛，你係實拿實錢走去同美政要 嚇， 又要推動佢哋去立法啊，等呢、這個就肯定嘅，喺佢嗰個角度嚟講，係咪？咁但係其他嗰啲 就冇追溯期喎，梁家傑唔使驚話啦。 但係其他嗰啲就唔係喎， 其他都唔係，其他起碼有講嗰、那個 香港點會有恐怖主義 嗰、那個行為，唔係咁恐怖，佢都定義得好清楚嘅喎。即係你要做咗嗰啲嘢，即係嚴重傷人啊！幾樣嘢放火、啊， 睇到有啲係你言論都入罪嘅，有機會佢唔係淨係武力嘅，有啲唔係文職武力。 所謂言論咧、啊，就佢嗱佢頭嗰兩條咧，除咗定義嗰幾種行為之外咧，就仲有一個咧係叫做咩教唆。 系， 系啊，教唆 咯，系咯。教唆之前系两个叫 煽动协助， 煽动冇错， 教唆， 煽动协助教唆。 点样为之煽动？ 系咪叫咩 aiding and abetting 嗰啲啊？ 琴日都有拉咗一位女士，佢就系坐咗街边度动咗咁两个旗，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 嗱，咁佢有冇讲过嘢？我唔知啦。 你 咁佢啲算行动咧？佢 举住支旗， 就坐咗喺度啫。 系港独嘅旗，你就好难话净系举呢支旗咧。你已經中了那個咧，就係將香港由國家分離出去喎，係咪啊？但係咧，你即係教唆就唔同咯。 係啊， 係咪啊？ 唔係，同埋主席啊，你知道咧，佢七月一號拉咗一個人咧，嗰支香港獨立旗咧係喺個背包裏邊啊，未攞出嚟喎，都拉咗啊！嗱，你如果你容許我講下啦， 冇寫藏咗呢兩個字。 即係嗱，你譬如你而家，我覺得最大問題咧就係佢有旨在啊。即係個旨，即係宗旨個旨啊！ 即係你目的係 係啦。嗱，因為香港咧嘅刑事法咧，其實咧就唔會淨係話你嗰個動機就去告你噶嘛。 個旨就係動機。 係咯，因為你係要兩雙劍合璧嘅，即係你要有個行為，譬如你殺人，咁你真係斬咗個人噶嘛，佢有條屍喺度，咁啊死咗，咁然後咧你有殺佢嘅動機，咁兩者合一咧，你就先至告佢噶嘛。但而家咧，佢呢個講法就唔係嘅喎。譬如你二十條，佢劈頭就講，任何人組織、策劃、實施或者參與實施以下旨在分裂國家、破壞國家統一行為，等等等等。 行為啊嘛，係行為啊嘛，以下啊嘛，就係嗰三種行為喎。 係，但係你旨在喎。 藏有唔係喎，有嘢喺個袋入邊。 嗱，舉個例， 佢都一齊都要嘅喎。 嗱，譬如我係買把菜刀，我話諗住翻屋企咧係斬叉燒嘅啫。咁但系咧，你话喂，你菜都可以斩人嘅，可以劈友嘅，我认为你系旨在谂住去， 唔系咁样，唔系唔系，结果你睇翻嗰个行文咧，咁咪未，咁咪未中嘅，因为咧，佢前边嗰几句咧，系策划组即系组织策划实施或者参与实施乜咧？乜咧？嗰个 object 唔系嗰个宾语咧，个 object 就系下边嗰三样嘢。即係將香港分離出去，改變香港嘅嗰個咩法律地位。咁而呢幾樣嘢嘅目的就係嗰個 就是呢個分裂國家。 嗱，我哋呢條條文就 好複雜， 有一樣嘢係好清晰嘅就係、 是、你藏有都少啦而家。 因為喺即係大陸咧，呢一啲咁嘅法律嘅行文同香港係好唔同嘅，大異其趣係嘛？咁啊，反映佢背後嘅精神都唔一樣，呢個就肯定嘅。我依個話俾你聽，主席，我哋話講我哋一標禁成喺度提嗰啲修正案改嗰啲法例，我最清楚呢啲嘅。香港嗰啲全部係由英文硬譯過嚟變中文噶嘛，所以你如果純粹從中文流唔流暢咧，就佢呢個法律就流暢過而家我哋嗰啲中文法例。我而家話俾你聽，但個問題就係唔係講呢樣嘢嘛？佢有好多形容詞啊，或者呢啲喺我哋而家嗰啲英文法律裏邊係唔會有噶嘛，大佬。 佢跟住做英文， 同埋嗰啲動機論嗰啲唔會有噶嘛， 明唔明啊？ 呢個係香港人會擔心， 所以官方版 即係冇英文版本， 冇 英文版本， 所以而家就要靠佢哋呢啲咧。 法官啊，一半搞唔掂。唔 係，我覺得要靠佢哋呢啲咧，即係逐條咧，即係做 翻譯咗佢先， 做一個比較係咪？咁但係香港人嚟而家就係好劣啦，呢個好肯定噶啦。咁即係頭先阿主席提到嗰個咧，就話即係我覺得你嗰個講法就係、是。一個緊箍咒最好就係、是，即係等於嗰陣時啲殖民地法律，係咪啲公安條例都好嚴苛嘅？咁但係佢避而不用啊嘛，佢係發揮一個緊箍咒嘅作用，係咪？我一念你就頭暈㗎啦，係咪？咁你冇嘢，咁我咪唔念你咯。咁有個阻嚇作用就係正如你頭先。但係今時今日去到香港而家咁嘅地步，嗰、那個資訊流通咁咩嘅時候，喂，你點可能煽動到人？你點可能話即係呢啲可以用嚟做罪名咧？仲有一條我覺得好奇怪嘅就係、是，喂喺法律裏邊會有一條話。特區政府咧要嗰啲學校啊、媒體 啊做呢個國家安全宣傳教育，咁點解會寫法律度？ 啲係中國法律嘅特點。 係咪係咪係咪？你話啦， 喂，國法都有嘅，係咪？你轉咗香港嗰條國安條例， 我哋法律邊有咁樣寫嘅？大佬，呢個係行政機關嘅責任嚟噶嘛？ 咁但係咧，你調翻轉。呢條可唔可以攞嚟告人嘅咧？ 咁啊，系啦，而家條系啦，系啦，你講得啱啦。喂，到時學校冇做呢樣嘢，或者不力。 你點咧？咁多年咁樣，你辦咁多年咁，你點解？ 法律咧有好多應當嘅，佢都講應當，應當。咁啊，國歌法我睇佢有啲咩媒體應當積極宣傳國歌一句嘅啫。 咁唔宣傳咁點咧？ 咁啊，或者唔夠積極咁點咧？即係 咁啊，係啦，咁啊點咧？ 冇官司打嘅，我覺得即係，所以唔同嘅。咁而家所以我認為咧，即係而家呢個實質嘅嗰個意義咧，即係你話除咗話咩阻嚇之外，一個就係嗰四種罪嘅。定義是否夠嚴格？因為好多人咁講嘅， 呢個就係當即係之前李國林講嘅個罪名要確切，個罪行要確切， 冇錯啦，係咪確切？呢個一個，第二個咧就係嗰啲即係執行機制咧，即係係咪好徹底改變？ 香港人唔會相信嘅嘛，而家好明顯嘅就我就 怕咗好多人嚟執行喎， 唔係我就怕咗你，我一係就走佬。一系咧，我又唔會同你還抗，咁啊剩翻班後生仔，我話知你，我還掂我暴動，我都係即係告我暴動都係記錄噶啦，咁唔爭在啦。哇！你告多我條違反國家安全法，即係你個阻嚇作用究竟喺邊度咧？我覺得起碼對政治人物咧一個好大阻嚇作用，所以我哋今日要講呢個翻翻嚟，即係 好啦，你講翻立法會選舉啦，立法會選舉 就係啦，講翻嚟，咁但係呢個一定要講噶嘛？好啦，嗱，阿主席你覺得點咧？你話即係而家泛民佢應該即係如何自處咧？喺呢件喺呢個國安法大， 你點樣 教佢？教佢啊嘛！你教佢， 但係我點問啦？教點敢教？ 你而家冇去選舉嘅咩？嗱， 唔係嗱，呢個國安法即 係 未， 你係智庫嚟 未出之前咧，即係有即係喺我哋即係建制陣營裏邊咧，就都有兩種睇法嘅。有啲就覺得因為你即係。試過去年嗰個區議會選舉之後咧，大家就覺得喂，你如果即係做一啲嘢出嚟，係令到啲公眾好抗拒嘅咧，咁你死梗嘅喎，即係投票係咪 啊？益曬佢哋， 係咁啊嘛，益曬佢哋嘅喎咁。咁但係另外有一種意見咧，就認為而家其實支持建制派嘅人咧係即係灰心失望， 唔係佢 灰心失望，即係覺得冇用啊！你政府乜嘢都做唔到，係咪？乜嘢都做唔到，你由舊年六月開始一路成個局面，你根本都投曬行喎。咁你建制派又即係坐曬樹，你都做唔到嘢喂咁啊嘛。咁所以嗱，呢、這個即係中央一出手咧，呢、這個事實我知道。即係喺建制派嘅支持者當中， 士氣大振， 士氣大振呢個真嘅，呢個真嘅嗱。咁但係呢個會唔會影響嗰、那個？你可以話而家士氣大振嗰啲，即係阿 James 講話最難嗰啲嚇， 是不是那些票都投给建制的，都可以这样说吧。 何君尧啊，李子敬这些啊， 赢紧了他们， 就是这样的。即係會唔會因為呢個國安法就多咗人頭建制咧？我唔敢。 嗱，呢個緊要嘅，係嘛？即係五廿八四廿二，係而家四廿二鞏固咗係絕對會嘅 基本盤， 多唔多啲先？ 多唔多啲先？ 呢個就係問題啦。 係啦，就咁啦。 唔係而家即係新登記選民講緊係好多人，你知唔知？好幾十萬喎，而且多數係後生仔喎。咁有幾多係會流落去俾你建制？ 你講緊區議會之後？ 係啊，呢個又識咪 唔係？ 唔係區議會，區議會到而家啦。 嚇！ 你而家仲可以登記嘛？區議會之前嗰啲係咪？ 係咪截咗紙㗎？你而家 係而家梗係截咗紙啦！而家都就嚟立法會選舉啦，五月份啦，係咪？ 我覺得差唔多啦。如果你話，如果即係阿張正話講話，即係四廿二咧，即係你舊年區議會，我諗。出到盡咁滯噶啦，即係兩邊都，即係個比例差唔多。 嗱咁成，你覺得國安法到今日為止啊，個四廿二係 會唔會有變先？嗱，你話士氣大振， 我就估四廿二就 士氣大振係你建制派 佔唔少咗， 但會唔會多咧？ 唔知 五廿八會唔會咧？ 嗱，咁就唔知，咁啊唔知。 嗱，四廿二呢個係基本盤啦，你從即係舊年即係區議會個選舉嘅結果，你睇到呢個已經係好勁嘅咧，根本好多。建制派嗰啲候選人，佢嗰個選票係有增長嘅，不過你唔夠人多咁解，因為個投票率到七成啊嘛，一去到七成你係瓜緊㗎啦，你同我哋搞咁多選舉就知道㗎啦，係咪先？咁好啦，但係都維持嗰、那個即係40%出頭嘅嗰個基本盤啊嘛，咁但係去到比例代表制，你咪攞翻咁上下，而且唔會有變㗎，係咪先？你唔會多咗㗎嘛，唔會因為呢個國安法而多咗，反而泛民唔係喎。如果佢再有多啲後生仔，或者再有多啲選民覺得，哇！你而家咁樣大石砸死蟹，係咪啊？我只有選票先可以表達到我意見，咁我投票率又會高，可能去到八成都未定喎。 嗰個關鍵嗰度咧，我反而有一個睇法，就係你正話講舊年十一月個區議會到今日有個好大嘅分別，因為國安法之後啊，我哋成日講開嘅個信民啊，即係 會增加， 唔係。是怎樣樣？是多了或者少了，或者信民。 民意機構我不喜歡 但 是沒人， 但我都要投票，我投邊邊？是真的說不如試一試了，強硬一點那邊，即是去回四廿二那邊會多了的，還是不是？我條氣是不信，我是沒你法，沒你符，但我投票呢就不投給建制。那四廿二的淺藍，不 是你自己的評估呢？ 我就覺得， 那你們現在要參選， 我就覺得為什麼我們希望聯盟站在中間這個呢？很多人都說你中間沒有運涵的，兩邊一行就結扁了，是吧？因為我說到明白我們是中間的，但我們認為香港是有希望的。如果這裡四十幾跌了一點，五十八又跌了一點的話，我中間 拿回10%-8%，那你就可以了。 接著問題又來了，你帶面到市民關鍵時要站在香港人那邊，到時那幾後生仔選到之後咧，就我都勸佢哋，你哋好自為之啦，係、嘛？即係你即 係結果，你覺得即係國安法啦，當然啦， 就連到中間個又多咗。嗱，好多人可能唔同意嘅， okay, 我哋又覺得呢件事咧，就好多人覺得嗱，我一移民又唔係，哇！外國亂曬大龍，你移邊度啫？ 人間無正 土。住喺香港，我又唔想去掟嘢嘅，即係我唔想做暴民啦。但我條又唔係幾順，咁而家做住順民，我係點啫？我而家唯一就係投票權嘅啫，咁投俾邊個咧？ 但阿 James， 我就覺得咧，你當然你而家嗰個講法就話，即係中間所謂中間派係有運行。但如果而家 希望有運行，希望有運 行，希望有運行 最緊要就係希望啦，希望佢哋希望 係希望。但係你個希望咧，我驚即係難啲實現喎，因為嗱，而家咧香港咧變成一個咁樣嘅即係咁 左撕裂啦， 係咁撕裂嘅兩極嘅情況咧。你中間你有個論述，暫時我都聽不到咧，你是令到人會支持的噃，即係你究竟你嗰個中間是咪你好像講過話同阿湯家驊啲唔同啊嘛？ 梗係唔同啦，佢個講法好講嘅。 咁我靚仔過佢， 咁呢個當然啊，當然係。咁但係除此之外咧，即係你實際行起上嚟，譬如你嗰三個後生仔入咗立法會啦啊！咁你去拜票嘅時候，你會同啲選民點講咧？嗱，我係中間噶啦，咁我點咧？即係呢個就係我覺得你嘅困難嘅地方。 唔係喎，蘇花即到目前為止，我哋想講冇中間夾雜啦。我哋想企翻中間。嗱，譬如喺立法會，我哋係建制派嘅，但我哋唔會幫建制封殺泛民。 譬如選內會副主席，喂，郭榮亨都冇乜所謂啦，做可以俾佢做落去啦，點解成日要封殺對面呢？我提咗個動議，你哋泛民提好多修訂，而家咧幾乎建制見到泛民嘅修訂就 no， 啱啱？你哋泛民見到建制嗰啲咧又 no， 我就覺得我哋幾票，好似當年我做緊自由黨主席，總之你啲嘢。我是啃得落 嗰啲八黨聯盟嗰陣， 唔係即係調轉頭講法。總之你啲嘢我 OK 咧，我就兩邊我都封殺。咁我覺得我哋可以和緩咗嗰個立法會主席就最面呢樣嘢噶啦。如果嗰個立法會即係和諧咗啲咧，我覺得政府啲政策啊，亦都唔使去到咁狠。咁會唔會咧令到中央喺香港啲官都覺得哇，班人好似而家啲立法會開到會咯，唔會日日啊亂曬大龍喎。咁樣佢哋肯退一步咧，我哋希望見到用。 嗱，我哋休息一陣先，因為要剪啊，即係好大鑊，一路直播追緊，休息，唞一唞氣，翻嚟再講個。